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Hello Hello， 到了北京时间21:01，欢迎各位同学们继续将频率锁定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收听，在每个周末夜才会全球限量发生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电台正在放送中启动了。今天是2018年的6月30号，星期六。时间过得很快啊，看了看了这个日历啊，突然发现2018年，已经呢整整过完一半了。所以呢，提醒各位，在6月的尾巴，7月初的时候呢，这个月初月末，人呢总是会有一些新的一些给自己定的目标也好，或是呢对自己做一些小小的总结哈，心里呢也会给自己一些小小的暗示。那这个时刻呢变得很重要，所以呢这个月初月末，不妨呢给自己一些新的想法，同时做一些新的非常有效的总结，看看呢自己在2018年的上半年表现怎么样哈。在节目当中也可以跟大家来互动一下，我们的节目呢一边直播一边呢放送我们的互动话题，互动时间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可以呢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入我们的超话，超话入口再向你招手，以及呢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篇来说一说今天晚上想听的歌曲，一份心情啊、一首歌。今天晚上我们有3个小时的互动时间，来来来，准备好了没有？ Radio Star。

I'm just her kind of boy. On my radio star.麦麦的周末音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在空中跟大家相约，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周末好。看到了在麦家族麦 home 的点歌厅呢已经上线了，有我们的麦家族呢发出来说这个电台直播即将开始，已经开始了哈。回复呢这个关注我们的井号麦同学井号的超话，转发加评论，回复你的歌曲想说的话，都有机会呢被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麦家族说了，这个差点累趴了，跑累了啊，毕竟今天晚上要集体告别上半年的生活，各位亲们下半年想怎么样精彩的开启呢？看到了今天有同学呢已经开始抢沙发了，大周周同学抢沙发成功，他说呢我养的百合今天开花了，好消息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分享哈，立刻的发了一张这个百合的照片。我突然想到前两天好像在家里养了几朵花，对，我要回去好好看一下他们了。领导呢今天找我谈转正了啊，作为一个北漂的我终于呢有盼头了，在麦麦的周末一现场节目当中要跟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好消息，希望今天可以收到五月天的这首咸鱼哟。咸鱼要翻身啊，对吧，这咸鱼呢在锅里煎的时候啊时不时的要翻一翻身啊。猫猫零零一说今天比较安静哈，今天呢毕竟下雨，不妨呢我们可以享受一下安静的雨夜啊。以及呢新岛同学今天呢作为我们的三楼，哎，为什么今天我这个微博上面的突然这个楼数又不见了，是吧？看不到这个一楼二楼的感觉，研究一下。今天你在几楼？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老唱片听到一半，突然有了灵感，整理之前的混乱，爱原来不难。它存在太多虚幻，从旧时古老模样，原来你要的是那么单纯而简单，在雨天为你撑着伞，陪你到海边，踩踩沙滩，要给你最传统的浪漫，闪着烛光的晚餐，神奇的力量打开你平凡认真的心房，要给你最古老的幻想，扬起白色的风帆，晒一晒就会偷懒。无所谓老掉牙，不需要时髦想法，没创意不需害怕，真心看见了吗？山顶上公园的花，卡片那句情话，真爱的表达还是热咖啡能催化，天黑了陪你走回家，清晨的心香会看见我的鲜花，要给你最传统的浪漫，吹着晚风到天亮，原始的情感踏着稳定的步伐在成长，要给你最古老的晒一晒温暖的月光， Oh my radio star。 送上了一首很特别的应景歌，叫做下雨天的周末，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一首老歌的旋律带给每一个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周六，哎呀，要提醒大家，2018年呢已经过了一半了，是不是会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总在节目当中呢提醒大家一定要珍惜当下，就是珍惜活在当下，珍惜眼前的一切哦，因为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呢时间真的难以掌控，过去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去改变它，未来又会有那么一丢丢的一丝丝的小小的未知，那么你能决定的是什么？就是此时此刻，就是这个时间。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每分每秒此时的当下过好，过精彩，过得开心。好了，今天晚上想跟麦同学一起呢在空中跟所有的喜欢音乐爱生活的小伙伴们聊聊天啊，不妨呢在微信 ID 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或是呢在新浪微博来跟我们互动哈。我们的微信 ID 呢是麦家族的全拼， 麦家族的全拼。新浪微博，你有微博吗？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或是呢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帖子上面的留言，还可以看到很多跟你一样喜欢收听我们电台节目的小伙伴们呢，在上面呢发表自己的生活感动、生活感想，就是此时此刻发生的事情哈。 Radio Star， 在北京，在空中，从上午十点的边走边唱， 我们边走边唱， 到午后三点的鲜辣麦克风 Music， 鲜辣麦，鲜辣麦克风， 再到璀璨的周末夜现场， 夜空巨星， 第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第十五届法国电影展日前在北京开幕，从即日起到7月22号，十部法国佳片将在北京、深圳、成都、大连、西安等七个城市与观众见面。这次影展由法国电影联盟与法国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这十部影片分别为《芭芭拉》《监护风云》《痛苦》《一日情人》《童年的许诺》《编剧工坊》《女守卫们》《我的珍宝》《第一名》和《心灵暖阳》。这十部作品都是近几年完成的新片，有传记、悬疑、喜剧等类型，有的还是电影节上的获奖作品。其中《监护风云》曾获得去年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处女作奖。该片用丝丝入扣、引人入胜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危险的家庭案件。编剧工坊由名导劳伦·冈泰执导，讲述一个暑期编剧工坊中发生的悬疑故事。心灵暖阳是由法国国宝级演员朱丽叶·比诺什出演，讲述一位离婚的巴黎艺术家在恋爱丛林中反复迷失的故事。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夜空巨星， 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Yeah. 切都是刚刚好的状态呢，是最舒服的。在21:37这样的天气里面，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为大家放送好音乐的是 DJ 麦麦同学，问候大家周六好。不知道各位呢今天过得如何？这样的一个周末，你看这个有同学提醒我了，说这个麦同学啊，你在这个手机上呢就可以来看到啊，这几楼数什么的。对不起，真的看不到，我的手机摆在上面没有楼了，没关系，我直接点名好了，好不好？海边有只朋友说，转眼呀，千万不能漏掉这个语气词，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听众呢，就是语气词非常多。呀，转眼又混过半年了，呵呵呵。哦，你怎么能说混过半年呢？日子真的不能混呢，哦，不能混着过，一定呢要好好的过。那下半年呢，要继续混吗？不可以。螃蟹啊，不能这样啊！无论呢是螃蟹还是咸鱼，好吧，都希望大家呢可以找到自己呢最最有效率的做事的这个状态，同时呢很舒服。像刚刚这首第二时段的回归曲一样哈，刚好遇见你，就是一切要做的刚刚好，缘分刚刚好。听一首歌曲的带给你的快乐幸福指数刚刚好，带给你的有意思的回忆刚刚好。沧海新岛他说呢，今天沙发不没抢到沙发啊，风里雨里我在等你啊，麦同学，下雨了呢，什么歌曲和雨天最配呢？诶，这个问题问得好，我需要呢让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来说说看，哪首歌曲最符合在下雨天对于你来说有一种记忆的拼凑的魅力，或是呢有一种对未来下一秒会突然出现一些小小期待的魅力，都可以把这首歌曲跟大家分享，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在麦家族来跟大家见面。这首歌送给今天抢到节目沙发的大周周同学，百合花开好了，咸鱼要翻身。 咸鱼不想承认，也不能否认，不要同情我笨，又夸我天真，还梦想着翻身。咸鱼就算翻身还是只咸鱼，输得也诚恳，至少到最后我还有咸鱼不腐烂的自尊。我没有任何天分，我却有梦的天真，我是傻不是蠢，我将会证明有我的一生。 新岛他说呢，特别有一首歌曲想推荐给大家，就是呢《彩虹的微笑》啊。那天空是绵绵的糖，天塌下来又怎样？今天来一首特别的版本给你吧。 怎样 ？People tell me love's for fools. 手指着，抱着大声唱 ，Hey easy, so easy, so yeah. 心情很 easy, 很 easy, oh. It seems so easy, 很 easy, so yeah. When you're concerned, 什么大不了？ 笑 再大又怎样？干脆开心的淋一场。 我们听到的是一个英文的原版哦，这首歌呢也有年纪了，最早的改编词应该是1958年的作品。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see, it's so easy. 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90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没有办法，没有你，没有什么，只有你，我脑袋里都是你。没有办法，没有你，爱情叫我不放弃，全世界也爱上了你。说 周末深夜现场秀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 当你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好像呢没有办法将他在你的脑海中推开，没有办法让他消失在你的记忆当中，每分每秒。

在跟朋友一起看世界杯的时候，或是呢一起在周末啊享受这样的一个周末聚会的时候呢，小酌两杯，但不要过于贪杯啊，这个状态呢是最好的哈、哦。来自邓紫棋的版本，你把我灌醉。接下来是一个男生的内心独白，当遇到了一份情感，遇到了一份缘分，有的时候难以表达，就是说不出口。 看见你我就有好心情，脸上却好像没反应，想开口全身就不自在，有病，你已经转身离去，我当然敌不过 ABC， 乌龙水常常放到过期，我知道有太多要改，但对你一片真心 No 好多是你的我的巧和甜的苦的选择，想着忘了就像爱上了你一样，没得好的脸色，醒着困了想骗我，就是说不出口。努力地抓住你心引力，不然地球会把我抛弃。因为你我才发现意义，生命不再只想到自己。多是你的我的巧和甜的苦的选择，想着忘了就像爱上了你一样，没得好的脸色，醒着困了想点我、就是说不出口，是你的我的巧和甜的苦的选择，想着忘了就像爱上了你一样，没得好的脸色，醒着困了想骗我、就是说不出口。Yeah, yeah, yeah, yeah. 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n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 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 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n my radio star。 22:14，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在直播中。在世界杯期间呢，有很多好玩的地面活动。我刚刚呢跟蔡依林参与了这次的这个跃动嘉年华世界杯的主题的活动，跟很多很多的粉丝朋友们见面啦。哎呦，有太多有趣的事情了，可以在节目当中慢慢跟大家分享。 你和我在这场戏，超乎想象 fantasy， 爱就是本能的意，陪着我们 the party， 比我还保留，你紧握在我手心，我会再反转，只是朋友我和你，但终追都会变朋友，好一个甜蜜的互动，想学你放在心中，拉紧你到我的身边， 他懂怎么讨好我，让我幻想有点差错，他是这么轻松的唱着小歌， 你是我的唯一， 我身体快要失控，给我最好爱的节奏，要跟你接下跟我一起 go、oh, 幻想我和你不想放开的美丽，我早已深深的吸引，幻想我和你一秒都不放开的美丽，我早已深深的吸引。 1, 2, 3 有哪里走、oh, Baby 我都梦做到，我连呼吸都快有点失控，到底你想什么， 快点告诉我你有没有要我，快点告诉我其实你也是在爱我， I'm ready when you want， 在舞台上再说， Baby 我去我跟着我一起走， 他懂怎么讨好我，让我幻想有点执着， 是这么轻松的唱着秀歌， 你是我的唯一， 我身体快失控，给我最好爱的节奏，要动你全身跟我一起动， 幻想我和你不想放开的美丽，我早已深深的吸引，幻想我和你 一秒都不放开的美丽， 我早已深深的吸引，

一名歌手啊，他的音乐的风格呢，会听到很多很多很特别的，让你能够沉淀下来和安静下来的元素，有一点点 Bossa Nova。 爱变成了荒岛， 也有一丝丝的流行 pop 在里面。 弥漫孤单味道，无法全身而逃，至少还能留下骄傲。如果不爱了，不再快乐，有什么不舍得？刻骨铭心过每一个选择，对自己负责。爱的天崩地裂，说穿了都无关紧要，中毒最深的人往往都不需要解药。曾经那么美好，我知道有微笑，请答应我你会努力过得比从前好。真心是冷是暖，终究只有自己知道。走走停停的爱，注定是张单程车票。下个遇见的人，值得我们再次微笑。爱上蜡烛燃烧，只剩最后一秒。如果不折不这结局换不换预告？谁被神眷顾我都羡慕，拥有你的保护。当擦肩而过，走到哪一步都算是归宿。爱的天崩地穿了都无关紧要，太多的经验也无法留给下人参考。如果值得了爱，就值得了微笑。我答应你，我会努力过得比从前好。感情道理说来说去，只有眼泪知道，遗憾和痛苦会教会。有缘遇见的人，值得我们再次微笑。 22:42，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好音乐不会停留。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大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 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将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来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在这样的一个城市当中，用怎样的脚步去往前走？是急促的，还是呢有节奏？心里的节奏是慢慢的放缓的呢？当思念一个人的时候，思念会越来越薄吗？这是来自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位听众在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厅里面呢，想对某一个人点的这首歌曲，想告诉他一句话，就是泛黄有他泛黄的理由，思念将会越来越薄，打了一个小星星。这句话听起来不应该打星星呢，泛黄有他泛黄的理由，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首歌这句歌词所讲的意思好吗？对啊，就是照片嘛，对不对？这应该讲的不是这个季节了，对，就是枫叶的泛黄也是一种有点点小小的哀伤。这里讲的就是你知道泛黄有呢照片，两个人在一起的合影，然后呢已经物是人非了，所以呢泛黄有他泛黄的理由，思念注定也会越来越薄。当你呢很久很久不见他，然后跟他也没有任何互动的时候，这样的人在记忆当中只能称作一个记忆的时候，好，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曾经的美好回忆，点点滴滴都化作了一张明信片或是一张合影一张照片，放在抽屉当中。诶，跟我之前写的那首最下，我真最下一句歌词啊，就第一句嘛，你深藏在我脑海最里面，有多久的时间没有翻阅我总是写给你的那张卡片啊，都是一种对时光和光阴的纪念哦，音乐就是这样的有魔力。在22:48，不要忘记继续加入我们的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互动行列，新浪微博在等你，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虽然我不是一个情感节目，但是呢有的时候会收到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粉丝朋友的一些生活里面的疑问提问，希望呢麦同学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自己的小小经验。好，然后呢说一说在最近喜欢听的歌曲，刚好有下雨，有没有应景歌呢？一直在说下雨，不能忽略这是一个夏季，夏天的风无论是有一点点热热的，还是下过雨之后的冰冰凉凉的风，都会吹出不一样的温度。 双眼让想象人

生活了吗？寂寞像天地那么大，还放不下，也该忘了他，不想他。学聪明了吗？我讨厌自己那么傻，还那么傻，一眼就想他。雨过应该就要天晴吧？我不是决定好好生活了吗？寂寞像天地那么大，还放不下，也该忘了他。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 I tried hard to make you want me, but we're not supposed to be, and the truth will always haunt me, even though it set me free. And my tears flow like the ocean as they floated in the breeze. They were falling in slow motion and they brought me to my knees. Oh, you're haunting me, taunting me, all in my brain. Turn up the light and now all of the maze fills me with doubt and I'm shouting your name out loud. Why do you want to put me through the pain? 下雨的天气里，听到每一首歌曲， 好像都是特别定制的一份礼物给你。23:12，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邀请大家在你的城市，城市的天气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相信会有一些不同，因为看到了很多同学呢在网络上给我们留言，来自世界各地的你，要告诉你北京此时此刻在下雨。 有独行旧地，遇着难路，雨洒遍地，路渐人寂寞，这痛哭的旅途，人难去作躲避。这雨中失意空间，点点如此渗出眼泪，我置身失意空间，盼雨水冲去彷徨，愁怀愁思心碎滋味，对昨天心已死，只想不记起，遗忘眼里暗淡着希冀。 在某一夜我心爱别离，置身雨中哭泣作逃避，仍然情深我未淡忘，看见雨点假想它在旁， 风急雨下假装想鲁莽，哪知我心没法可释放，仍怀念你一再往后看。 Oh,

生气也零多几焦点一杯口味一般的黑咖啡，也许是有了错觉，也许是想了太远，我忽然有了好想谈恋爱的意念，只是我怀疑这是一时寂寞的搜一点，恋爱好像不是自己说了就算的局面，像睡马龙的大街谁遇见了谁， 一直下雨的星期天，一直下雨的星期六，在这样的周末的时光，我们总是会在夜晚的时候若有所思。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里，你当然可以思考更多。 留着金地玻璃瓶里插满小小森林，青春 家。

只是一道某个弄堂紧锁的门，我是门外的他。若你是难得一见的彩虹，我愿做路人惊叹的叫声。若你又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星辰，我便是眺望眼神。然而你选择做平凡，于是我也就爱上你的人，感染我的灵魂，困在这个肉身，只求能跟你相称。然而你已是最平凡的人，看这朵美好心却那么笨，双手和你碰过，肩膀和你擦过，灵魂却无法相认。 妹妹的周末夜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九点钟，周日晚上十点钟跟大家在空中相见。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今天过得怎么样啊？今天是周六了，同时呢提醒大家，在2018年的6月30号的星期六，也就是说六月的最后一天，也是2018年呢上半年，哎呦，一下过了半年了哦，过了一半了，所以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在明天晚上，我们算是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月份，同时呢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做一下预告，明天晚上呢将会有之前来过我们节目的 MIC 男团的王浩，王一浩同学。 再次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迎接新的月份，聊一聊2018。哟，都过了一半了。不要忘记在线下线上，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或是在新浪微博的这个页面当中呢找到我之后，可以看到超话入口，点进去呢来积极的互动哈，可以呢一并找到大家的互动内容，或是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About to blow. Hey, 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Radio star，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闪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睡。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好了，到了北京时间的23:55，今天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周六版本的 Oh My Radio Star 节目呢，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应景，想要用音乐送给你一个祝福。如果雨之后，你会有怎样的新的想法和创意，或是对明天有怎样的期待？我是麦同学，感谢大家的收听，祝你晚安。 如果雨之后泪还不停留，如果悲伤后还是更执着，那一双不能牵的手，那等待已无人牵手，像片云奔走在天空没尽头。如果雨之后心还是嫉妒，如果悲伤后少了温度，不想要谁将你呵护，可什么我都留不住，我们还没结束，我好不服输。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两个相什么错，需要爱得如此折磨，我是真实的爱过，你在我的心中从没有离开我，如果你要走也带我走。还没把裂缝都